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越来越公然显露出强盗的原型，大发北侵战争狂气一事，24号发表谈话表示谴责。谈话指出，如果美国以为其加大军事威胁恐吓、孤立封锁和制裁施压的力度，就可以吓倒我国工人阶级和人民，那么这是再愚蠢不过的妄想。侵略者、挑衅者投入什么核航母、隐形战斗机等武力，高调声称等，胆敢要威胁谁，但这只不过是疯狗集团的发作而已。对自立自强来显示强盛的我们来说，敌人的任何制裁、扼杀和封锁活动也都是绝对行不通的。美国投入庞大的特殊作战武力，胆敢疯狂进行旨在消除我国首脑部的斩首作战。美国要放明白，那种活动即使对他国来说可能是行得通，但在我国有工人阶级等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墙，誓死保卫革命的首脑部，因而是绝不会得逞的。侵略者、挑衅者不要轻举妄动。白头山大国的英雄工人阶级将用正义的核宝剑和万里马的铁蹄来毫不留情地节节粉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蛮横无理的北侵核战争挑衅和制裁施压活动。